又遠過去，恆河三劫有佛出世，到寶聖如來，又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，一行此經不甚貴嚴，是人以無相動，永不退轉。先是地藏經，地藏菩薩道中生成佛之文，一地藏菩薩啊，用一個三寶智力，某一個眾生不成佛，帶一個佛寶，仗佛力而成等正覺，帶二個法寶能夠彼岸早證菩提，帶三個藏寶共入而來那個聖海啊，具足無上道。所以地藏經完全是用三寶無漏的功德來度眾生。地藏菩薩什麼時候發現這個無漏功德呢？去做婆羅門女的時候發現，大長者子的時候發現，有一世做降魔女又發現，有一世做國王他又發現了。所以以後他用三寶的力出生無量那麼多佛，到無量那麼多眾生成等正覺，所以他發這個願是有根據的，不是空口發講大話。所以地藏菩薩這個願是真願實願，所以名之為大願。還有啊，他能夠滿一切眾生的願，因此就名為大願。假如我們有什麼困難，我們不需要求別的人，你求地藏王菩薩呢，滿你所願，所以地藏菩薩不大願。如果不能滿你所願，怎麼要稱為大願呢？因此這一品叫做清佛名號品。地藏菩薩清佛名號啊，就在釋迦牟尼佛面前稱揚讚歎，又在十方諸佛面前来清扬赞叹，又在天龙八部面前呢清扬赞叹，赞叹这个佛宝。佛宝是什么？佛宝众生都有份，不是众生无份。一个众生无份那面呢，就有意下马就想逆天鹅肉，相来相去相不同。但现在呢，水里红莲，水里后可以出这个红莲，烦恼出菩提，上次仲有涅槃，众生本来是自佛，是有份的嘛。所以他讲这个佛宝那一品啊，讲得非常好。人家讲那部地藏经是普通的经，他忽略了其实这个不是普通的经呢，他度众生成佛的经啊。所以如来临命中的时候，哪个人都不富足，富足地藏王菩萨，我度完就当你度，你度完呢就教给弥勒菩萨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入涅槃，弥勒未出世以前，依其中间哪个度众生啊？天堂、地狱、地府都是地藏王菩萨。所以地藏菩萨善明这个佛报，佛报什么？是我们众生有份，是昨日所说无边身如来。无边身是谁？是佛身啊。佛身就无一边际啊。我们人啊，见到大殿那个佛呢，三十二相啊，八十种好，这个应身佛嘛，应必有本嘛。本来这个法身佛是无边际，咁原则 我哋而家呢个身体咪有变质，呢个咪又系影身法。现现男身得到你现呢个男身，现现女身得到你现呢个女身，现现比丘尼得到你现呢个比丘尼身，现现居士身得到你现呢个有婆萨有婆尼身。啊，现现比丘身得到啫，我哋现呢个比丘身。呢、这个比丘身呢系应身嘛，系业力所感嘛，出现世间嚟应以比丘身而修行嘅，现呢个比丘身嚟修行嘅。呢、这个唔系我哋嗰个本嘛，应必有本，本就无变身，所以人人都有个无变身。啊，人人有个无变身咧，人人埋咗呢个无变身嘅，埋咗呢个无变身咧，之后投胎啊。啊！我咁细去做人啊！啊！我大来晒做鬼啊！啊！前一晒做天啊！见福轻震堕落做畜生啊！呢啲统统系一个随业受报呢个应应身啊！唔系我哋嗰个本身嘛、啊？本身就法身，法身就无变无有变在，所以我哋修行用功啊，借呢个色身之假，受我哋法身之真，见法身之。法身就无有变齐，东方东方嚟望，嗬、啊，唔见法身嘅变；南方南方去望，又见唔到法身嘅变。过去过去找，一过去又找唔到嗰个法身嘅始；未来未来照，又照唔到法身嘅踪。所以法身啊，四穷三晒，横遍十方，所以民众就只会无边身而来。呢位佛啊，成咗佛啦，佢就按自己嘅名号啦，无变身。无变身唔系佛有啊，一切佛个个佛都无变身，一切众生亦有啊。你识灭呢个色身，你唔好认呢个色身嘅假。色身光明系假噶嘛，色身嗰面系父母所生噶嘛，有老有病有死噶嘛，呢个假噶嘛。啊！未出嫁以前，有婆媳有婆姨；出咗嫁之后咧，其实边有边有嚟，通通系假名啊！真系坐出嫁的时候就小和尚啊，后来大个咧变咗罗和尚，呢个通通系假噶嘛？真系臭背佬，一笑空空耳。所以呢个色身咧系假嘅，借假受真，真系乜嘢？真系无变身，无变身系乜嘢？佛身。佛的身是无变身，我们凡夫那个身呢，众生那个身是有变的。我单你的人呢，人身不过一丈六个嘛。拖离天王呢，四五十里咁高嘛。夜摩天呢，这个拖离天呢，也不过一百由秦降嘛，夜摩欠咪二百，道则陀欠咪四百，四十里咁高啫嘛。啊，所以我哋呢个神态咧，我打你嗰面上到呢个叫做大梵天王，大梵天王啊，我加连加天，大自在天王，亦不过八万四千由秦。所以譬如有人由于须弥山王。八万四千由前讲，再讲都是这样讲，都是有变债嘛。所以众生那个身是有变债，这个假。借假受真，你见到佛身，佛身就没有变债。有些人说我悟足道，你的身是几大，你的身是这么大，你未曾悟足。如果悟到你的身就没有变债。真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的身体，这个呢就是佛的身。所以有人呢，南无无边身如来，南无无边身如来，南无无边身如来，南无无边身如来，南后来见到这个无边身在眼前，那个原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无有变在的，无辜无禁，无悲无耻的就遍法界的。咁啊！我哋个身体就变法界，佛嗰个身体就变法界，会唔会冲突啊？唔会，无相嘛，无相与无相就唔会冲突啦。嗱，喺人呢个讲行，一根弹钢又遍满一室， 两张弹钢又平安一失，十张弹钢就平安一失，有冇冲突啊？冇嘛。所以佛个身体无相嘅，个个佛咧呢、这个身体你遍法界，阿弥陀佛嘅身体遍到我哋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嗰个法身咧遍到极乐世界，佛咧身身都遍法界，佢是无相噶嘛，有相就冲突咯。有相方面，我在嗰时你就不能嚟啦。我到咗你嗰时咧，我明明呢个地方少咁一个我咯。他是无相噶嘛，无相咧就周遍嘛，周遍法界，周遍法界而无相，呢、这个就无边身法，无边身法就佛身。我哋埋就埋咗呢个佛身，我哋相唔怕乜佛身啊？南无咯，啊南无咯，南无即系贵命呀，贵命无边身啦。俾啲机会就见到啦，见到就闻到啦，即系闻到无变身嗰、那个名号，见到无变身嗰、那个佛，嗰、那个佛身，呢、这个就系悟道之事。第一个就讲佛身，咁啊地藏菩萨又讲啦，啊个世尊由月过去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啊。地藏菩萨十劫以前修行，正十地果位以来复过以次，所以过去有佛出世咧，地藏王菩萨亲眼见到，而且恭敬供养，成事礼拜，所以地藏菩萨话：啊，过去行河沙劫以前有位佛出世嘛？呢位佛叫做宝性如来啊，我见到啊，我恭敬啊，我供养啊，我礼拜啊。咩叫宝性如来呢？你释迦牟尼佛讲宝啊，宝就由于世间嗰个宝咧唔会变嘅，好似黄金都好咧。你点样嘅 B 波嚟笑佢？佢个性咧都唔会变噶，唔会变，边你笑坏啫？所以真金就不怕红炉火嘛。你笑啊，一笑嗰个金宝就越灵，佢嗰个性唔会变嘅。啊！我将呢个金啊做牛，做咗牛还系金牛；做马，做马还系金马；做罗汉，金罗汉；做菩萨，金菩萨；做佛，金佛；做碗就金碗；做碟就金碟。佢始终佢嗰个性都唔会变嘅。今日咧金宝个性唔会变。今日金，我哋人有冇份？有啊。啊、有啲性会变噶，啊，就有一个性唔会变，咩性会变呢？咁样，水性就冷嘅，一遇咗火咧，佢嗰个冷性就唔见咗。火性系热嘅，佢碰着啲水咧，佢嗰个热性又唔见咗啦。地性系硬嘅，佢碰到啲风咧，佢就现咗啦。风性系冻嘅。风嗰个性咪冻噶咯，碰到啲山河大地咧，佢就不能冻咯。咁样咧，黑暗嘅性就黑嘅，光明一来咧，佢个黑暗就唔见咗啦。光明嗰个性咧就降嘅，但系碰到黑暗夜晚嚟啲时候咧，呢个降性又唔见咗啦。所以众生咧都有性，善性啊，靠不住。碰到恶友咧，就唔见咗个善啊，就作恶。饮酒啊，赌钱咧，去发财啦，恶咁样就唔见咗个善性啊。恶性咧，亦不一定唔变嘅。恶人咧，碰到善知识，眉头是岸，又笑向又拜佛，又阿弥陀佛。以前咧成晚咧都饮酒，而家唔系啦，成晚咧仲劲咧。啊，佢嗰、那个。恶性啊可以变嘅，善性可以变嘅。还有啲人啊孤寒，孤寒就了不得。后来得闻佛法啊，唔孤寒啊，有咁多就布施咁多啦。知道临命终啲时候带唔走嘛，百万黄金都带唔走，将个布施利益人啊，呢、这个悭悭嗰个性咧就变嚟布施嗰个性。有啲人嗰个恶性咧就变为善性。啊！残忍嗰个性咧，佢闻佛法闻得多，都变成一个慈悲性。 所以你的性呢通通是靠不住的，这个性会变的，有没有一个性不变呢？有，人人都有，我们人有一个佛性，佛性就不会变的了。佛性啊生到天堂，你咪一味向献福咯，做天王，做天子，做天女，向天上的福，你向佛性坐在那字望下你，你咪即管向咯，向到教咯，向到献福阵咯。佛性是唔向福嘅，佢个性唔会变嘅。咁样，假如你作恶咯，入地狱，上刀山，下油锅。哦，咁样嘅佛性咧，佛性系咩人嚟话你嘅？啊，你即管咧入地狱嘅，呢个油锅嚟炸你咧，啊，油锅炸，炸到你死，死咗又生，生咗又炸，炸人又死，你一日一夜万千万生，佛性嘅唔会受苦，十佛性唔会受呢个火行油锅嘅苦嘅，一佛性冇造罪嘛，造罪系你会做啫嘛，哪个人佛性都有造罪啊？所以佛性不造罪，所以入地狱的时候就受苦，你受苦，佛性未曾离开众生，所以佛性就抬你入地狱，抬你入地狱的时候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佛性是一点都不受，如果佛性受苦就没了佛性，没了佛性地藏王菩萨还敢发愿度众生成佛吗？就是那个佛性任他在地狱的时候受什么苦，那个佛性不会变的，不会变啦，是不是地藏王菩萨一日三时切法啊，佛性就帮你的忙，等你觉悟过来，那段时你就闻法一觉，哦，知道自己有佛性，原来佛性都没有造罪，以前杀到人亡啊，后恶改变啊，是我这个喊亲戚做，佛性完全一滴的都没有做到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的性，贪嗔痴杀到人嗰啲唔系我哋嘅性，我哋唔好埋咗你个阵嚟问家，系嘛？唔好个面啊埋真人亡，嗰阵时犯亡被真，见翻自己嘅佛性，见翻自己嘅佛性咧，唔容易见啊！佛性啊，不容易见啊！生到天上向天峰，向堕山都未能见性，跑到地狱呢头受苦。亦未曾见性，做人啊，做得几多白晒人，有读书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读圣人嘅事，读来读去，佢都未曾见自己嘅佛性，因为五欲嗰个力量大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啊嘛色性啊未充，呢个五欲嗰个力量太厉害啦，啊，所以个个咧都被呢个贪嗔痴五欲嘅烦恼埋失自己嘅本性。虽然埋埋而不失，所以我哋个佛性唔会失嘅。啊，呢个佛性唔会失啦，咁样啊，咁咪后来得闻佛法啦，只有佛性啦，就修行啦，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哦，阿弥陀佛，我咧知哦，一念相应啊，啊，嗰阵时光明遍法界，哦，无我亦无人。嗰阵时咧，稍微一刹那间咧，见到自己个佛性。佛性嗰面系宝性嘛，在边个地方咧都唔会变嘅，所以我哋无始劫以来受生死，你受生死，佛性唔会受；受男女，你做男女，佛性唔会做男女嘅；做自交熬羊，你还债去做，佛性都唔会做嘅。吓，落油锅上刀山，系你去受苦，佛性唔会受苦。佛性啊，等于金宝自性一样，唔会变嘅。用啲黄金嚟做牛，金牛啫，佢唔会变成牛嘅，始终系金嘅。用啲黄金嚟做马，咁样咧，佢呢个黄金唔会变成马嘅，所以称为金马啫嘛。马系一个象嚟啫嘛，佢嗰个质地还系金嘅，始终都唔会金。乃至你成佛都好啦，咁样都还系金佛啊，做佛像咧系金佛。你做个佛像啊，始终咧嗰个金啊唔系像噶嘛，因此佛性任你放在边个地方咧，而不动，始终都不变，这个名为宝性。 好像个佛性啊，假如有啲男子女人一闻到呢个佛性嘅名号咧，一刹那间就见到，一弹之轻啊，就见了。见佛性唔系慢慢地见喎，啊，留意啊，好似你哋瞓觉一样，睡醒嘅时候唔系慢慢地醒喎，一醒就醒喎，系咪？我哋做人觉嘅唔系慢慢地觉喎，一觉就觉咯。所以见佛性咧，埋是一念埋，一刹那间埋咗佛性；悟是一念悟，一刹那间就悟翻自己本有嘅佛性。所以文中话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弹之轻咧，哦，返埋成悟，悟翻自己嘅佛性。悟翻从来冇烦恼的佛性，悟翻从来冇生死的佛性，悟翻从来冇人我嗰个佛性，悟翻从来冇业障个清净嘅佛性。啊，嗰阵时咧就发心皈依，皈依清净佛，嗱、啊、发心发呢个菩提心嚟皈依呢个佛。哦，我哋日日都皈依啊，自皈依佛当然众生，喺界大道发无上心啊。发无上心咪发心啦、啊，发无上菩提嗰个心，皈依本有嗰个佛性，自性法，是人以无上道，永不退转啊！见咗佛性以后咧，嗰阵时就唔认嗰个喊亲次嗰个性嚟为我啦，佛性系自己啊，唔执着有嗰个刚强嗰个我性啦，佛性系自己。从之以后咧，就从佛性而起受。念佛从佛性而起念，所以一称南无佛灭无量罪。拜佛从佛性而起拜，献花奉水从佛性而献花奉水。嗰阵时啊，凡有所作，无非都佛事，所以以无上道，永不退转啊！见到佛性啊，布施啲时候唔会着相啊，啊不自识布施，不自性向未触发布施，咁样啊。菩萨无自相布施，福德犹如虚空，系咪以无上道哪里去推展呢？未见佛性以前咧，就着相布施，着相布施咪得人天嘅福，嗱得呢个虚艺嘅福咩？唔系真实嘅福嘅，真实嘅福嘅离相啊！即系见佛性以后咧，以呢个无上道啊，凡有所作，皆是佛事，永不退转。一定成佛咯，啊，慢慢勤啲就早啲成咯，懒啲就迟啲成咯。佢见到佛性嘛，认识自己嘅自性嘛，所以是人以无上道，永不退转。又以过去有佛出世，学波头摩星而来，又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力以依近。是人当得千番生于六欲天中，何方自心清念？地藏菩萨真系慈悲啦，怕我哋唔明，但系一直只是佛身无边。你系佛，佛嘅身系无边，嗰系你嘅身。你又悟，但系只是佛性，你唔好爱呢个喊嗔痴千福特忌嗰个性。啊，你话呢个清净嘅佛性。清净佛性咧，你生死轮回佢唔会变嘅。啊，咁啊，第二就讲呢个佛性嘅。第三啊，地藏菩萨又讲啊，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波头摩星，波头摩星系咩啊？波头摩星系红莲花嘅，红莲花代表咩？代表我哋嘅心啊！红莲花出水而不染水。在尘而不染尘，所以称为红莲，红色的莲花。不过印度有四种的莲花：红莲、青莲、黄莲、白莲。不过四种莲花之中呢，个红莲花咧最好。呢个央密摩罗赞叹第一个波头摩，波头摩红莲咯，第一波头摩。清净的油烟烛，清净油烟烛，尘水所不染，是故我顶礼啊！是故我顶礼呢个红莲花。 因乜摩罗见者光嘛，就大一粒波头摩清净由现足，尘水所不染，是故启修来。顶埋呢个红莲，红莲花咩？红莲花就我哋嗰个清净心啊！我哋平常嗰个心咩靠唔住，唔系莲花嗰个心，唔知道玫瑰花抑或嗰个定向花咧？我哋嗰个心啊，处处染着嘅。若果系红莲花，莲花心就好咯。莲花心而不染噶嘛，所以啊，大三地藏菩萨鞋出，唔系佛身咧，佛性、佛心、佛嗰个心咧都唔染嘅，在色而不染色，在尘而不染尘，在晒而离晒，在俗而出俗，由莲花在水而出水，在拿而不染拿啊！我哋嗰个清净心咩，一切唔染。若果我哋在世而不染呢个世，就我哋嗰个心。这个就佛心啊！佛心在世而不染世，佛心啊在尘而不染尘，佛心啊在俗而离俗。乃释迦牟尼佛做一个太子净化王，点样嚟爱锡佢啊？起三个宫殿，唔知几多宫女啊嚟抬佢，佢一滴都唔染着，因为佢嗰个心唔系凡心啊，佢嗰个心系清净心啊，清净心就不染呢个六尘噶嘛。啊，唔好话将嚟做国王唔染啊，做太子都唔染，杀性起嚟就出咗家，跑到雪山咧，咁样咧就受苦行，人家两麻两麻，佢一麻一麻，哦，佢又唔厌嗰个色性向味触，都一滴唔厌嘅。所以呢个就系佛嗰个心咧，佛嗰个心系无厌嘅。我哋可唔可以学啊？我哋有咧，你可以唔厌啊？你眼见色，心里头冇色，咪唔厌呢个色咯。眼见嗰个黄金，心里头冇黄金咪唔厌嗰个金啊！眼见呢个名，人家俾张我望你戴，你心里头冇嗰个名咧，你就唔戴啦嘛，系嘛？眼见一切嗰个安乐，心里头冇安乐，咁咪你就唔轻嗰个安乐嘛？所以一切咧，嗰个心啊可以唔厌噶嘛，唔系一定有厌噶嘛。好似莲花一样啊，出水而不染水。我哋到呢个世界嚟唔染呢个世界啊。譬如在香港你唔染，跑到九龙你唔染，跑到大屿山你唔染啊。如果跑到大屿山你染咩嚟啊？香港九龙你染啊？呢个大屿山呢间屋系我嘅，呢部床系我嘅，嗰朵花我种嘅，嗰部事系我种嘅啊！咁样你哋染咩嚟？有啲人甚至稳定嗰个坟墓。我真系死一死就过时，咁样咧。哦，大屿山都染咗咯，唔好话讲香港九龙。我哋在大屿山不染大屿山，在香港唔染香港，在九龙唔染九龙，跑到美国唔染美国，一切娑婆世界而不染娑婆世界。我呢个心啊，犹如莲花一样啊，一切法而不染啊。所以呢个系我呢个心啊，如果呢个心染着啊，闻得呢个声音好，拉长只耳朵响啊，那命你嗰个心啊妄心、厌恶心，系嘛？我哋应该闻到咩声音，依依不动啊！我哋个心啊，唔被呢个声音所占，唔被呢个色所占，唔被呢个味所占啊！有时我哋啊～食饭咧，啊呢啲好食，爱多啲；呢啲唔好食，即系发出唔好俾咁多，唔俾咁多都唔有间，完全唔爱咧。咁样咧，你哋厌咗嘛？这个完全系妄心嘅。唉，佢话罗生啊，佢话罗生食饭啲时候，差唔多协埋眼嘅人啲食，好又咁样食，丑又咁样食。我陪佢老人家食嘅，佢有福啲人食咩都好食。当时我都惭愧， 落去。诶，人家唔厌噶嘛，唔厌咩就唔分别，唔分别咧，好好臭臭啊，到咗呢个舌头就变成甘露味嘛。你哋仲花花镜嘅，仲到六根清净品咪有咯。若果你唔厌佢，唔分别佢啊，食乜嘢食到舌头都变出甘露味嘛。所以我哋个心啊，一切唔厌，呢、这个就膊头剥，心就有莲花。点解用呢个莲花嚟譬如嗰个心咧？其实我哋人嗰个心咧，都以莲花啲相同嘅。啊，好似个莲花如一人，夜晚瞓觉咯，嗰、那个心就合起嚟，瞓就瞓，懵懵快快瞓。早晨起嚟啦，嗰、那个心咧就擘开打开。啊，星星地地啦，所以人嗰个心咧有莲花，咁咪称为红莲花。人嗰个心系红色嘅，你攞自己个心嚟，哎呀，有个黑色嘅大脑，个个心都红色嘅，红色嘅。今日咧，平常讲啊，人嗰个心咧有七个窿嘅，如果嗰个窿咧痛咧就好啦，聪明啊。如果个窿塞咗，你呢个心窿塞咗啊，好难教。你个心窿啊塞咗嚟。今日呢个莲花，今日有所譬喻啊，所以诸佛都系坐莲花咧。佛嗰朵莲花啊，系佛坐。佛嘅莲花有千叶宝莲，一千块叶。天上嘅莲花咧，一百块叶，一瓣一瓣一瓣。人嗰个莲花咧，啊，我哋未人种莲花，如果种莲花将嚟生出嚟咧，都系。十块、二十、三十，数十块。所以咧，数十块嘅莲花就是人间莲花，一百块饭嗰个莲花就是天上莲花，一千块叶嗰个莲花叫做佛嘅莲花。所以我哋仲烦妄境，我甘露声罗方坐莲花上，就扎千花上咧，复现千色架。一化百一角，一角一色架，二是千百亿老声我本身，卜作菩提时，一时成佛道。嚟，老声罗坐嗰朵莲花就系一千块叶嘅，老声罗坐就正宗。一千块叶咧就一千个色架，一千个色架咧每一个千色架就有百亿嘅色架，叫做千百亿嘛。露声罗就华藏世界成分，千色界就是天上成分，百亿色界就是人间成分，就百亿四现下嘛。所以这个呢就讲佛的莲花就一千叶下，天上的莲花就一百叶，人间莲花呢就数十叶。总之我们人人都有心，由于莲花不染一切花，这个是我们的心，这个就称为佛心。凡众生的心不是啦，吹吹着，这个就是众生的心。所以我们能够要认清楚，我们吹吹着的吹吹执着的，这个就是众生的心，是凡夫那个心。假如我们见到这个无染那个清净心，那时候那个佛心所以不自色生心，不自性相未足不生心，应无所自而生其心咧。嗰阵时就佛身，佛身就现出嚟啦。所以地藏菩萨讲，过去有佛出世，就播下摩星如来同莲花。呢、这个就佛嘅心，人人都有。假如有男子女人啊，闻到呢个红莲花嘅名号咧，力意依近，咁咪。力意依近咧，由依近嚟闻，由眼近而见，以闻眼见，见到自己个心又要莲花，一切而不染，呢、这个就佛心啦。攞翻自己个佛心，嗰阵时咧，你就一切唔染，呢、这个人咧生到边时啊？未能出生死，未能成佛，智人当得千番三依六欲天种。但呢个六欲天，六欲咪有福嘛，有天福嘛，佢嗰个心系莲花心，系唔染欲嘛，再欲而离欲，即系再欲而离欲嘅， 在天地而不享天福，佢唔享天福啦，佢个天福啊永远啊唔会尽嘅。所以见过一千次嘅三呢个六欲天，佢个天福唔尽。所以我哋做人咧，你享福嘛，若果你唔享福噶，你来世还你有福啊，一世唔享，一世有福。十世唔享，十世有福。若果你有福唔享咧，十世都做大富翁。若果你有福尽嚟享咧，尽情享咧，唔使半世啊，你就穷咯。啊，有啲大富翁享福享过龙嘅，享过龙咧，未曾死嗰啲福报享尽咗。若果你唔享咧，十世你都大富翁。所以呢个人咧，佢见到自己个佛心，佛心系无厌噶，一切唔厌，一切唔着。所以佢生到六欲天中咧，一世又唔享呢个六欲嘅福，哦，咁样又生到一千次，都还系生到呢个六欲天，千番生于六欲天中，何方自心清念咧？何方嘅一心嚟观察，观下自己嘅清净心咧？观翻自己嘅清净心啊！哇，呢个心咁清净啊！啊！嗰个心清净，一切都唔厌啊！嗰阵时就变咗观音菩萨，应以天龙身得道，厌天龙身唔厌啊！应以鬼神得道，厌鬼神身；应以妇女身得道，厌妇女身；应以嗰个紧罗罗身得道，厌紧罗罗夜叉身嚟做众生。嗰阵时何方一心嚟清念咧？清念呢、这个。无厌嗰个清净嘅佛心咧，呢、这个地方咧就教我哋见闻自己个佛心。佛呢个身无边，佛嗰个性而不变，佛嗰个心而无厌啊！无厌咩？呢度若果厌啊，生到六欲天中啊，你厌着呢个天福一晒就尽啊！佢就唔厌啊，唔厌的时候咪一千次、一万次。三到六欲天咪享呢个天福啦，何方自心清念啊？呢个就佛嗰个心啊。又以过去不可思不可思，阿生其劫有佛出世，何事之巧而来？又有男子女人闻说佛名，一念皈依，是人得以无量智佛，摩顶受其。将来佛的身呢就无边，当然啦。佛嗰个性呢就犹如金宝，处处都唔变。佛嗰个心呢就犹如莲花，一切不染。现在讲呢，讲佛法咧，佛嗰个法咧，佛嗰个法咧唔系圣文言嗰个法，唔系人劝嘅法，唔系我哋做人呢讲发财嗰个法，唔系做人呢讲大大一想做国王嗰个法。逐鹿中言，希望呢做个大英雄人物，将来嗰面布衣就当极，唔系讲呢个法嘅。而家讲佛嘅法，佛嘅法呢众生亦可以具足而有。妙法轮化经呢讲得好清楚嘛，呢、这个长者入呢个火站，自知你就出火站。我身体有力，身手有力，或以意安，或以意甲，或以机安，从射出字。我身又有力，手又有力，这个就一成法咯。或以这个意甲，意甲就十八不共法咯。或以机安，机安就四无所谓十力法咯，从射出字。或者用这个意甲像那个仔咩起来咩个接火就。或者用这个机关放这个儿子在机关上推两只手伸手就推他接火就。今天这个一成法。后来这个智子望下个老豆，你说什么我不懂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玩，太好玩了，我们不愿意出去。这个老豆没晒符，没晒符就相方便。一成法咧到唔到咧，从一开心，仔啊，门外啊，你想玩就有得俾你玩，有羊车，有鹿车，有牛车，你出到门俾你玩，俾火宅内人好玩， 哦，呢、这个儿子听到个老大咁样讲咧，惊弓持刀，站出火宅，出咗火宅，问个老大攞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你哋点样出火宅？身手有力，惊弓持刀啊！惊带站实嚟走，站实用嘅脚，用呢个身，用呢个手，咁样吊下吊下咪出火宅。哦，咁样嗰个系咩牛咩车？哦，嗰、那个原来大白牛车。好啦，俾个大白牛车你哋，你哋个个都有啦，唔需要我老豆俾，你哋个个都贵族。所以呢个就一成法啊，呢、这个成佛之法，成至宝车，由以四方直至道场，呢、这个咪一成法，一成法嘛。所以一成法啊，咁样咯，十方佛土众唯有一成法，无二亦无三。说佛智慧故，智佛出二世，唯此一事实，而义则非真。啊，如来有以种以无量以种种因缘方便言辞为众生演说智法，是法界为一佛成故，是之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戒得一切种子，呢个就一成法。所以法呢后啊，唔系发财嗰个法，唔系做国王嗰个法，又唔系来世上天嗰个法，更不是来世做大富翁嗰个法，系成佛嘅法。所以呢度民众咧就讲即佛法啦，啊，佛嗰个心啊，讲完而家讲佛嘅法咧，啊，你哋唔明白佛个心咩？你哋明白佛嘅法啦。所以地藏菩萨讲，佢又已过去，不可思，不可思的阿僧祇，哇！呢、这个时间长啊。阿僧祇即系无因数嘛，无因数劫嗰阵时有佛出世，我曾经亲近呢个法，又供养嗰个法，成事呢位法。呢、这个佛咧叫咩名啊？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讲啊：事之孝啊，事之孝。咩事之孝啊？如来以方便说三乘法，事之孝，三乘就有一乘。以当所行是菩萨道，揭了成名声闻法，是至敬之王，冇三成嘅，只有一佛成。孝啊孝啊，大家都敬起嚟。原来冇声闻，冇言觉，冇菩萨，只有一佛成，未有一佛成，冇嘅啊。但以加名字引导至众生，所以声闻言觉菩萨加名嚟嘅，其实咧只有一佛成。哦，大家呢闻到呢个事之后，个个都醒悟过嚟，会三乘归一佛乘，为会九法界而归一佛界，所以三乘五乘皆醒悟。那系啊，在《法华经》之后，不但三乘人呢就系、是、一乘啊，乃至更以二方便助显大一二，呢、这个人天乘都系一佛乘啊。所以文众讲，更以二方便助显大一二，以至过去佛或者数佛像或者合掌或者顶礼或者一称南无佛，二事之人得皆依成佛道，个个都成。唔知三成啊，归一佛成，人天成的嘢是一佛成嘛？啊，所以呢个咪事之孝咯，事之唔孝啊，人人呢都话我是三成啊，我是人天成，事之一孝、啊。哪里有三成？三成的假名原来是一佛成。哪里有人天成？人天成的二方便，用人天成的二方便助显大一二，大一二就有一佛成。所以过去有佛出世叫做事之孝而来，又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念皈依，皈依一佛成。那阵时而来所说的法通通是一成法，冇三成，三成的加名，人现成呢你二方便，只有一佛成，被一佛成法，这个佛法。啊，你既然间知道觉悟过来开乾显实啦，见到一佛成法啦，一佛成法就真的嘛，是人得以无量之佛，我顶受记。但是《法华经》以前啊，舍利弗目犍连衰菩提灯，个个人未有呢个圣闻成、圆觉成，就《法华经》咧开乾显实， 开方便王是真实相。哦，三乘就一佛乘，舍利弗又受几多法，目犍连受几多法，呼罗罗又受几多法，须菩提受几多法，五百罗汉都受几多法，乃至呢个比丘尼、娇檀眉、夜市河罗，佢都话太尊，你受几都唔讲我个名啊！太尊讲，你啊将来成佛咧，万亿降生而来，啊个名都比丘比丘尼都受几多法，所以一念。自人得以无量智佛摩顶受记，只有你解呢个一乘法啊，佛法，佛法就一乘法，系咪啊？你必定啊，个个佛咧知道你解一乘法，个个佛都共你摩顶受记，所以自人得以无量智佛摩顶受记。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我拘留信佛，若有男子女人啊，闻思不明。自心占乃默服赞恨，智人以言击浅佛会中，微带繁忙，得受石记。地藏菩萨的确慈悲，将古佛都放出嚟啊！希望我哋皈依古佛，希望古佛嚟到我哋成佛这个古佛啦、啊。地藏菩萨行经亲近过嚟，佢行菩萨都行得好耐嘛，所以过去几多佛成佛，地藏菩萨知道。佢由于过去啊，有佛出世，地藏菩萨见到佛出世，我哋过去佛咧出世，我哋都懵查查，都唔知道在边时。唔好话讲过去佛咧，过去加业佛冇几耐嘅，前一个佛加业佛，我哋都唔清楚。戒佛以前就拘留信佛，拘罗含摩尼佛，我哋又唔清楚，地藏菩萨清楚咧。啊，过去有佛出世哦，拘留信佛，咩叫拘留信佛？言劫第一位佛咪拘留信佛啦，第二位佛拘罗含摩尼佛啦，第三。